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影视剧花园， 今天我们请您欣赏根据莎士比亚名著改编的电影《奥赛罗》。自电影诞生以来，英国16世纪的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一直是电影的尊圣，他的一系列经典戏剧以各种形式搬上了银幕。据统计，自1899年第一次改编起，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，莎翁戏剧已有450多次被改编成电影。奥赛罗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，从1909年至今已近十余次被搬上银幕。其中1952年由美国的奥逊·威尔斯导演的和1955年由前苏联的尤特·凯维奇导演的是比较成功的两部。下面您将听到的是曾在我国上映的尤特·凯维奇导演的影片《奥赛罗》，主要演员是享誉世界、曾执导过电影《战争与和平》的邦达尔丘克，他在影片中扮演摩尔人奥赛罗。 古代欧洲威尼斯共和国的军队统帅奥赛罗是摩尔人的后裔，他肤色黝黑，能征善战，深得公爵和元老院的器重。奥赛罗爱上了元老院元老波拉班修的女儿，美丽的戴斯德蒙娜，但波拉班修因为奥赛罗的肤色而加以反对，奥赛罗只得和戴斯德蒙娜秘密结了婚。 统帅，您真的跟他结婚了，可是您得注意点啊，他的父亲很爱他，他的势力比公爵还大呢。 让他去告我吧，我对贵族的功劳就可以驳倒他的控告，即使不提我所立的这些功劳，我也完全有权利得到这个幸福。谁拿着火把？你看， 公爵向你致敬，敬爱的统帅，他请你立刻到他那儿去。 什么事知道吗？ 大概是萨布勒斯情况很紧急，今晚曾派出12个紧急信差，元老们都十分焦急。 奥赛罗来见公爵，没想到戴斯德蒙娜的父亲元老波拉班修也来了。 英勇的奥赛罗，我们必须立刻派你去跟土耳其人作战。我没有看见您，欢迎您元老，我们正需要您的帮助和指教。 我也正需要您的指教，公爵。 什么事？ 我的女儿 死了吗？ 对，跟死一样，她被骗走了，他被侮辱了，是用妖法引诱去的。 不管是谁，如果他以卑鄙的手段引诱了你的女儿，你可以根据无情的法律对他判处最严的刑罚。 我的公爵，感谢您。就是这个人，摩尔人，这个摩尔人，你有重要公事召见他的。 你有什么话要分辨吗？ 我请您马上派人叫我的妻子到这儿来，让他在父亲面前说清楚。 去叫戴斯德蒙娜来。 在我妻子没来以前，我要像对天忏悔我的血肉罪恶一样的，把我跟这位美人相爱的经过情形向严肃的国会进行申诉。 奥赛罗，你说吧。 他的父亲很器重我，他常常 请我到他家问我的生平、战斗史、围城事迹和我所经历的各种遭遇。我从我的童年时代说起，原原本本一直说到现在为止。我叙述了最可怕的灾祸，大海和陆地上的奇遇，如何出生入死的脱险，如何被凶狠的敌人俘虏，当做了奴隶，又如何逃生，然后讲到我旅途中的见闻，巨大的山洞，荒凉的沙漠，险峻的峭壁，巍峨的摩天岭，这些我一一都说过。我曾经讲到人吃人的野蛮部落，一个人长出两个头的化外一族。德斯特莫纳对这些事特别爱听，有时候他为了家务不得不离开，可他总是赶紧把事办完马上再回来，孜孜不倦地倾听我的故事。我看到这个在一个适当的时机探索出他真诚的心愿，他希望我能够把他没有听全我所谈过的经历再详细地讲一次。我答应了。当我讲到少年的悲苦，他常常听得泪下如雨。我的故事讲完了，他就用无数的叹息来答谢我。他发出誓说，太奇怪了，太悲惨了，甚至于悲惨的他但愿没有听到，可是他又希望真有其事。他向我道谢，又对我说，谁要爱上了他，那就得讲像我这样的经历才能够得到他。我才吐露了衷情，他爱我是由于我受尽苦难，我爱他是由于他的同情。这些个就是我所用的药法。这就是德斯特莫纳，现在请你们问他自己吧。 你走过来，我的孩子，你说在这个大厅上谁是你最应该服从的？ 父亲，在这儿我有双重的义务，您给了我生命和教养，可这是我的丈夫，正像母亲曾经有一天把您看得比他父亲更重一样，所以我现在要听从丈夫摩尔人的话。 我没有话说了，公爵，请您继续办理国事吧。 土耳其人正以强大的舰队进攻塞弗莱斯。奥塞罗，我们知道你是最熟悉那个岛上的兵力的，现在我们值得打搅你新婚的快乐，请你跨海出征。 我因为爱摩尔人，所以要朝夕侍奉他，我的命运就是他的命运，我不怕危险，只怕跟他离别，请允许我跟他一起去吧。 我也请求你们答应他。 那就这样吧。 奥塞洛统帅的军队大获全胜，人们兴高采烈欢庆胜利，可是奥塞洛的奇观亚果却因未得到副将的位置而对奥塞洛怀恨在心，他正策划着一个阴谋。 我完全相信卡西欧在爱他，他爱卡西欧也是应该的。至于摩尔人，虽然我恨他，但是他的心是热烈忠诚的，我说他可以做德斯蒂穆娜的好丈夫。我也爱他，这不是出于盈余，但我倒是确有此意，不过这多半是为了要向他报仇。 我怀疑是莫尔人夺走了我在戴斯蒂穆娜心上的地位，这种念头跟毒药一样的腐蚀着我的心。除非他的妻子归我享受，我才出得了这口气。如果做不成，我也要将莫尔人吊在嫉妒的深渊里，永远出不来。我要抓住卡西奥去干这件事，我要在莫尔人面前诽谤他。我看卡西奥可能也给我戴上驴头巾了，这样莫尔人会喜欢我，称赞我，为了我叫他当驴子，为了我把他平静的心逼到疯狂。办法倒是有了，前途还未可预料，只有到行动的时候才会揭晓。 雅果先用酒把凯西奥灌醉，又挑起了凯西奥与别人的格斗，并在赶来处理此事的奥塞罗面前装好人。 我相信这一定是那个逃走的人用最难听的话侮辱了卡西奥。 我知道你是由于义气和忠实想减轻卡西奥的罪。你是我的朋友卡西奥，但今后你不能做我的副将。 你受伤了吗，副将？ 是啊，我的伤是无药可救的。 天哪，你说什么呀？ 啊，我失去了我的名誉，我的名誉啊，亚狗，我的名誉。 我还以为你身体上受到了什么损伤了呢，因为这总比名誉的损害要痛苦得多呀。你拿着剑追谁呀？他怎么冒犯了你了？ 不知道。 怎么会不知道呢？ 我记得一大堆事，可都是糊里糊涂的，只记得吵架，不知道为什么。 你怎么会发这么大的火呢？ 我要是请求他让我扶植，他一定会说我是酒鬼。酒鬼！ 我的好副将，你听我说，你知道我是爱你的。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一个办法，我们的统帅夫人才是真正的统帅，你只要坦白地向他忏悔，恳求恳求他，他一定会帮助你恢复原来的官职的。他是那么的慷慨和仁慈啊。 你的主意出得真好， 这完全是出于我对你的真诚和热爱啊。 当然我相信，明天我就去恳求仁慈的戴斯特梦呢。要是我在这儿革了职，那我的前途也就完了。 你说的对，祝你晚安，副将。 晚安，忠诚的亚狗。 谁能说我是个卑鄙的人呢？我出的主意光明磊落，难道这个主意不对吗？当那个忠实的傻瓜去恳求戴斯蒂蒙娜说情，在她恳求她丈夫的时候，我就在摩尔人的耳朵里灌毒药，说她为卡西奥恳求是为了奸情。这样她越是为他说情，那摩尔人对她的怀疑就越大。我要利用她那善良的心来诽谤她的名誉，让他们一个一个的都跌进我的罗网。 善良而纯真的戴斯德蒙娜果然替凯西奥向奥塞罗求情。戴斯德蒙娜并不知道，他的求情对奥塞罗来说效果适得其反。 奥塞罗，刚才有人要我向你求情，他为了惹你生气懊悔极了。 他是谁呀？ 是你的副将卡西奥。亲爱的，要是我还有些权力的话，我请求你让他恢复原职吧，我可怜他，叫他回来吧。 不，德斯莫娜，以后再说吧。 几时呢？ 为了你，我尽量提早。 今天晚饭以前？ 不，今天不行。 明天中饭以前？ 明天我不在家，我要在营里办些公事。 那么明天晚上、星期二早晨、中午、半夜或者星期三早晨，我请求你不要超过三天，别折磨他，他懊悔极了。你要是有事求我，我绝不会拒绝你，或者这样犹豫。你看，我跟你结婚，他是出过力的。每次当我对你不满的时候，他也总是为你辩护。可现在我要你扶他职多难，我要是你早答应了。 我什么都不会拒绝你。现在我请你答应一件事， 你暂且离开我一会儿。 我能够拒绝吗？ 奸诈的雅各开始用恶毒的语言在奥塞洛面前实施他的阴谋诡计了。 敬爱的统帅，你有话要说吗？您求婚的时候，卡西奥知道你们的爱情吗？ 乔安知道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 没什么，解答我心中一个疑问。 什么疑问，雅各？ 我不知道他原先就跟夫人认识。 刚才卡西奥走开的时候，你说我讨厌这个样子，什么意思？ 您知道我爱您， 我相信，正因为我知道你的忠诚，你不是乱说话的人，所以我更怕你吞吞吐吐。 我可以发誓，我相信卡西奥是忠实的。 我也一样。 做一个人应该是内心与外表完全一致。也许我这样推想是错的，我承认我这个人有缺陷，生性好疑。 你说的什么？ 统帅，不论男女，名誉总是人们最宝贵的东西了。偷掉一个钱包那是小事，因为那是千万人所用过的。可是谁要是偷了我的名誉啊，虽然他不会因此而成为豪富，但是我将贫穷一世。 我非知道你的心思不可。 统帅，您得谨防嫉妒啊。嫉妒是个妖怪，他常常要作弄他的牺牲者。知道妻子不真而不爱他，那是幸福的。可是爱妻子而又怀疑妻子，那可真是活受罪。 哼，你说什么？你要让我嫉妒一生一世吗？我绝不会嫉妒的。即使你说我的妻子很美，她爱好交际，能说能歌能舞，但纯洁的人，她总是纯洁的。不，雅各，看到了再去怀疑，然后证实，要是证据有了，我就让嫉妒和爱情同时毁灭。 证据我还说不出来，请注意夫人跟卡西奥的行动好了。 你说什么？ 她嫁您的时候骗过她父亲，虽然她好像怕您的威仪，其实她心里很爱您。 对， 这样年轻本领可真不小啊。他把他父亲搞得糊里糊涂，以为那是妖法。请您原谅我对您的过分的忠心吧。 我永远感激你。 我看您很生气吧。 不，还好。我想德斯特蒙娜是贞洁的， 但愿他永远如此，您也永远这样想。 也许一个人会失去本性的。 我敢说问题恐怕就在这儿。有许多地位皮肤和他相同的人都曾经向他求婚，可是都被他一概拒绝了。嚯，从这里面就能看出一个人乖僻的性情，荒唐的思想。对不起，我说的不是他。 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再有什么你就来告诉我，叫你妻子多注意一些。 您应当让卡西奥复职，他很胜任这个职位。不过要是拖延几天，那您就能更清楚地看出他的真相了。您注意着点，孙夫人是不是拼命地在您面前替他求情，这能看出好多事情来。 去吧，这家伙很诚实，他既很了解人情世故，又能坦率地告诫朋友。 望着被越来越强烈的疑心病折磨着的奥塞洛，雅各不禁暗中得意。 莫人已经中了我的毒了，怀疑本身就是一种毒药。开始的时候他还能够辨别滋味，可是一到血里，他就会像硫磺一样的燃烧。 这个我知道。 滚开！你害得我好苦啊！ 算了吧，统帅。 如果他背地里跟人通奸，我又不知道，那我也就没有什么。我没见到他嘴上有卡西奥的唇印，我就不会痛苦，睡得好，活得安心。失窃的人不知道失窃，那就等于没有失窃。静的灵魂，永别了幸福，威武的大军，永别了战争，激发壮志的战争，永别了，永别了长嘶的骏马，响亮的号角，震人的战鼓和军笛，永别了大旗，一些才华、荣誉、光辉和胜利的威仪，还有你杀人的大炮，你喉咙里的声音好像天神的吼叫。永别了奥赛罗的事业和一切。 雅果从妻子手中拿到一条绣着梅花的手绢，这手绢是奥塞洛作为爱情的信物送给戴斯德蒙娜的。雅果知道这手绢的重要性，他把手绢偷偷放到凯西奥的房间里，然后又向奥塞洛进行了造谣和煽动。 真的吗，统帅？奴才，你要证明我的女人是个淫妇，应该有个证据，不然我就拿我的灵魂起誓，你要在我愤怒面前，你要后悔你当初不投胎做一条狗。 谢谢您的教训，这下我可明白了，说了实话是要遭人恨的。 不要走，你应该做个老实人， 我应该聪明点，老实人是傻瓜，而且没有考这国的。 我对天起誓，我想相信你，可是又怀疑你。拿证据来。 叫我拿什么证据呢？难道你想在他们俩拥抱的时候去抓住他们？ 该死！ 我看这样的证据我是拿不出来的，如果您要间接的材料，那我倒可以马上给您拿出来， 但这必须是确切的。 您看见过尊夫人有一块绣梅花的手绢吗？ 这个手绢是我给她的礼物。 我不知道啊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我亲眼看见卡西奥用那颗手绢擦胡子。 有四万个脑袋，砍掉一个出不了我这口气。现在我看见真相了，你看吧，我要吹散我的爱情，飞吧，消逝吧，结束吧。哦，憎恨与复仇，跟我一起来吧，用你们毒蛇一样的舌头来激动我。 轻点， 血啊，血啊，血啊！ 您改变主意忍受了吧？ 不，雅各，我不能，我那流血的想法像黑海的寒流一样日夜不停地冲向格兰斯炮塔，在没有报仇雪恨之前，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消灭的。天哪，天哪，我向你起誓，我不报这些奇耻大辱，誓不罢休。 慢点起来，天上的日月星辰，现在请你们都为我作证，我雅各愿意尽心竭力为受了奇耻大辱的奥塞洛效劳。 我接受你的好意，为了表示诚信， 我要付诸行动。三天之内，你得告诉我卡西奥已经变成鬼。现在，你是我的副将，永远为您效劳。 为了这条手绢儿，奥塞洛来找戴斯德蒙娜。 你身体好吗？ 非常好。 庄稼可真难呢。 你呢，德斯特莫呢？ 我很好。 你把手给我。你的手很湿。 因为它没受过风霜的摧残。 这是心花开放的表现。这样的湿和热，你应该经常的举行斋戒、祷告、反省忏悔和礼拜神明，因为这儿有个年轻的妖魔在作怪。这是一只诚实纯洁的好手。 你可以这样说，我的手已经给了你。 从前的人是手和心一起给的，现在世道变了。 我不知道你答应的事怎么样了。 答应什么？ 我派人叫加西奥自己来找你。 重伤风搞得我很难受，你把手绢给我。 哦，这儿，奥塞洛。 我送你那块呢？ 我没有带在身上。 没带？ 真的没带，奥塞洛。 那你可错了，要知道这块手绢是个埃及女人送给我母亲的。那女人曾经对我母亲说，这块手绢会带来爱情和我父亲的欢心。母亲临死说让我结婚时把它送给妻子，我是这样做。你应该珍惜它，并且好好的爱护它。你要是掉了或者送人了，那就要遭到大灾难。 我但愿你没有送过我 啊。为什么？ 你说话为什么这样急躁？ 啊，掉了，不见了，你快说。 我的上帝！ 怎么？ 它没有掉，要是真的掉了呢？ 什么？ 它是没有掉。 去把它拿来。 行啊，亲爱的，可是现在我不去，你这是想要赖掉我的请求。我请求你叫加西奥复职吧。 去把手绢拿来。 算了，比他好的人你是找不到的。 手绢。 还是谈谈加西奥的事吧。 手绢。 他是一个永远以你的幸福为幸福的人，他跟你一同共过患难。 手绢。 真的，你不应该这样。 走开。 奥塞洛已经被压过挑起的妒忌之火燃烧得失去了理智，这时压过又不失时机地对奥塞洛火上浇油。 这您怎么说呢？ 什么？ 就是说背着人接吻算贞洁吗？ 这是卑鄙。 干嘛判得这样严呢？人总是有罪。我再给您打个比方，比如说我把手绢送给了妻子。 哦，我想永远忘记那件事。你一提起，这就好像一只预兆不祥的乌鸦在发着瘟疫的屋子上面盘旋飞翔。你说过我的手绢在他手里。 还有更糟的呢，比如说吧，我告诉过您，我听见他大胆地嘲笑您，到处吹嘘。 他说到我妻子了吗？ 当然说到了，不过他说过的话他会发誓否认的。 他说了什么？ 怎么说呢，我不知道他是否真干过那种事情。 说 他说他跟他通过床。 通床？ 通床或者睡过，随您怎么说吧。 在压过的挑唆和妒忌心的驱使下，奥塞洛终于想对戴斯德蒙娜动杀机了，但总下不了决心。雅果促使奥塞洛做了最后的决断。 绝色的女人， 美丽的女人，温柔的女人。 不，你应该忘掉这些。 让她死吧，我不过是说说罢了。她具有动人的歌声，她具有崇高的、丰富而广博的智慧。 她坏就坏的这些。 哦，真是该死啊。他的性情是这么可爱， 太可爱了， 一点不错。但是多可惜啊！哦，雅各，多可惜呀，雅各！ 您还留恋他的丑恶，那就让他放荡。如果您不在乎，人家才不来管呢。 给我弄些毒药来，雅各。今晚上我不想多费口舌。免得他的肉体和美貌夺去我的理智，就是今天晚上，雅各。 您不必用毒药，在床上掐死他，就在那被他沾污了的床上。 好啊，好啊，非常好，大快人心的判决。 共和国派来了贵族洛托威克，可洛托威克见到的是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奥塞洛。 统帅，见到你真高兴。 我也是。 元老和公爵都向你问好。 我敬吻他们给我的恩命。 我的兄弟，有什么消息吗？ 见到您很高兴，大人，我们欢迎您。 谢谢。卡西奥怎么样？ 还活着。 他跟我们的统帅有点不和睦，你可以使他们和好。 你有把握吗？ 他不是跟你说他在看信？怎么说，他们俩吵架来着？ 真可惜，我很想为他们调解，我很喜欢卡西欧。 真是该死， 他也许是生那封信的气，大概要招他回去，叫卡西欧代管。 我真是高兴极了。 真的吗？ 奥塞尔， 我希望你是发疯了。哦，魔鬼， 不该这样待我。 统帅，你真叫人难以相信，这太过分了。你应该向他赔罪，他在哭了。 哦，魔鬼，魔鬼，女人的眼泪要是会滋生变化，准能变成千百条鳄鱼。走，滚开。 我走，免得你生气。 我不会违抗命令的。好吧，先生，今晚上我请吃饭。请你们都来，淫荡的山羊和猴子。 这就是元老院所赞赏的那位摩尔人吗？这就是那位不怕老虎、威武不屈的摩尔人吗？ 他变得很厉害。 很遗憾，我看错他了。 深夜，德斯德蒙娜已经入睡。这时，奥塞洛走进了卧室。 黑暗吧，我先熄灭了灯，然后是他。我在熄灭了灯火以后，要是后悔了不要紧，还能重新点亮。可是我要熄灭了你， 这最美丽的光辉，无价的珍宝。世界上还有什么生活能燃起你那原来的光辉？哦，甜美的气息，你将是公道的法律失效。再吻，再吻一次。你这样死吧，我要杀死你，然后再爱你，再吻最后一个。我们从来没有接过这样的吻。他被我惊醒了。 塞勒，是你吗？ 是的，德斯特莫呢？ 你还不睡吗？ 德斯特莫呢？你今晚祈祷过吗？ 祈祷过了。 你是否想到还有什么罪孽没有恳求上帝宽恕过？你赶快祈祷吧。 你在说什么？ 快祈祷吧，我不打扰你，我在旁边等着。我要杀你，应当让你的灵魂有个准备。 你说要杀我？ 对。 你要我现在就死吗？ 现在。所以你赶快祈祷吧，但是别发假的誓言，不然做鬼也不诚实。 可怜可怜我吧，我的上帝。 阿门。给你那块手绢送给葛艾修。 没有，我发誓没有。 我亲眼看见在他手里。 那是他捡的，我没有送过他手绢，你叫他自己来说好了。 他已经说了。 他说什么？ 他跟你睡过觉。 他跟我睡过觉吗？ 对。 他不会的。 对，不会，永远不会。这事儿雅各已经负责去办了。 可怕的事发生了，康迪奥已经被杀了吗？ 奸污，你竟敢在我面前哭他。 你等一下再动手，让我再祷告一次。 完了， 奥塞洛掐死了戴斯德蒙娜。做了这一切的奥塞洛脑子里一片空白。这时传来敲门声，是雅各的妻子艾米莉夏。 统帅老爷， 去敲门。艾米莉亚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我要不要放他进来呢？还是不要吧，他进来一定要跟我妻子说话。妻子？什么妻子？我已经根本没有妻子。 老爷，我有要紧事要告诉你。 我把你忘了，进来，艾米莉亚。 报老爷，出了一桩人命案子，卡西奥把洛德里克杀死了。 卡西奥杀死洛德里克，卡西奥死了吗？ 他没死。 怎么没死？ 谁 能杀他呢？你听见吗？他说不是我。 是他说的，我可以作证。 但到了阴间还是不说真话，是我杀死他的。 你这黑色魔鬼， 他跟人通奸还撒谎， 你这魔鬼冤枉好人。 要是没有理由，我能惩办人吗？不然就天诛地灭。这一切你丈夫全知道。 我丈夫？ 你丈夫？ 他是夫人跟人家通奸， 跟卡修。 我丈夫？ 是啊，他第一个告诉我这件事的。你的牙狗是个嫉恶如仇的正人君子。 我丈夫？ 是啊，我是说你丈夫。 哦，我身在玉龙暗神，是我丈夫说他不真吗？ 不错，你听懂我的话吗？我是说你的丈夫也是我的正直的牙狗。 他是个大骗子，可怜的夫人对你的姑家未免太高了。 哈，你还是别说了吧。 傻瓜，糊涂啊，蠢货，你干的好事，即使你要二十条命我也不怕。我要说， 来人呐，某人杀人了，杀人了。 跑来的是压过和卫兵。 出什么事了，统帅？怎么了？ 你是男子汉，快揭穿他的鬼话。他讲你说他妻子不真，我知道你没说，你不是坏人，快说，我的心快炸了。 我只把我听到的告诉了他，以后都是他自己证实的。 你这是造谣，卑鄙的撒谎，我起誓，你这是恶意重伤。真是你说的吗？他私通卡西欧？ 对，是卡西欧。闭上你的嘴。 夫人在这儿，他被杀死了。 各位不必惊慌，都是事实，伤心的事实。可是压过知道，他曾经跟卡西欧干过好多回无耻的勾当，卡西欧也承认了，他为了报答卡西欧，把我第一次爱情的信物送给他，我看见在他手里那块手绢是我父亲送给我母亲的纪念品。 我天上的神明， 你别说话。 我要说，我要全说出来。 放明白点，快回去。 我不回去。 你跟一个女人动武？ 哦，你真糊涂。你的那块手绢是我捡到的，压过拿去的。这虽然是件小东西，可他几次三番的要我去偷来。 泼妇，不许你说。 你认为是夫人送给卡西欧的？你错了，我捡到的，给压过的。 贱货，你胡说。 我没胡说，没胡说，先生。 压过一剑刺死了妻子艾米丽莎，自己也被抓住了，等待他的是无情的惩罚。此时真相已经大白，奥塞洛知道自己犯了无可挽回又不可饶恕的错误。望着生命已经逝去的戴斯德蒙娜，奥塞洛感到沉重的悲哀与钻心的悔恨。 哦，姑娘，薄命的姑娘，你的脸色是这样苍白，有朝一日当我们在天堂上对峙的时候，光凭你这脸色就能把我打入火的地狱，你全身发冷像冰一样，是多么纯洁啊。 奥塞洛抱起戴斯德蒙娜，来到了高高的塔楼楼顶，然后默默地坐在了戴斯德蒙娜的身旁。 这时共和国的贵族罗特维克来找奥塞罗。 这鲁莽而不幸的人在哪儿？ 你问从前的奥塞罗，我在这儿。 奥塞罗，你以前是多么英雄，现在中了奸贼的毒计，我该称你什么呢？ 随便吧，你可以把我称为荣誉的凶手，因为我只是为了我的荣誉。 你应该离开这儿跟我们走，你的职权将由卡西欧来掌握。至于这个奴才，我们要采用严酷的刑罚，叫他受遍种种苦痛，不立刻死去。你应该受监禁，等候威尼斯政府来判决你的罪状。把他带走吧。 慢着，在走以前我有话要说。我曾为国家效劳，这些个我不想提，我只想请求你们在公文上把我的真情据实呈报，别寻情回护，也别恶意诽谤。你们可以这样的呈报，说我爱得很不理智，但是深情我不轻易产生嫉妒，但一经煽动就极度烦恼。我像个愚蠢的印度人，把无价之宝随手抛弃了。我虽不会因屈服而流泪，但被感情征服的时候，那眼泪也会流得像阿拉伯树胶一样。我的话完了，最后我还要加一句，有一次在阿勒普，一个土耳其人在鞭打威尼斯人和谩骂威尼斯共和国，我一把抓住了这狗才的咽喉，就把他这样的结果了。 用刀插进了自己的胸膛。此时奥塞罗也只有这样来结束这一场悲惨的噩梦。 我杀你以前曾和你吻别，我的生命也要在一吻里终结。 无敌的统帅，一代名将奥塞罗，就这样带着他的爱和恨，带着他深深的自责和愧悔死去了，留给人们的只是深深的叹息和遗憾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前苏联影片《奥塞罗》。